香港时间中午的12:01，凤凰 Radio 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啊，最近这个干什么都不太安全，建议大家待在家里，最好乖乖的别动，因为你这个上网有风险哈、啊，转发需谨慎，弄不好呢，你就这个有人上门来查水表，啊，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说你在微博上最近搜索这个谣言这两个字哈、啊，你会搜到一长串因谣惹祸的这个事件，那其实咱们就从近的来说，这个凤凰周刊的一位记者邓飞哈、啊、之前呢就这个爆料过，说山东有企业呢通过往地下排污的方式逃避这个检查，应该是在早前，应该将近一年之前了。那这个事情呢到最近又被翻了出来，是怎么回事呢？邓飞和山东环保厅的这个微博哈、啊、叫做山东环境，在微博上呢展开了有人说是辩论。那这个山东环保厅就质疑说，我们已经有很多企业已经停产专门来检查这个事情，但是还是找不到哈。那这个邓飞也不甘示弱，说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得公布哪些企业已经停产进行检查了。那双方就是你来我往，最后呢山东环保厅啊提了这么一句话，说如果说查出来没有的话，你愿意承担责任吗？当然他的这个原话是说你愿意道歉吗？但是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哈，大家心头难免这个咯噔一声，说啊，这是要动手吗？感觉非常的危险，好像两个人啊在那边下棋，下到一半突然有一边下不过了，掏出一把菜刀拍在这个棋盘上，说你到底服还是不服，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最近这个上微博还是挺危险的，隔三差五哈就听说有人因为这个发了谣言就被啊，这个拘捕了。比较这个严肃的像邓飞这样去报道环境污染的问题，比较这个无厘头甚至有点狗血的，有人啊，这个陕西有一位网友说这个你如果哪个地方挖出一条大蛇呢，就会引发水灾哈、这也被拘捕了。那当然了，他这个说法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但是哎，因为这件事情拘捕至于吗？让人觉得最近的这个微博非常的凶险。 但是你想想，我们从前就从科普方面、比如说你听到的印象应该是很深刻的谣言，说吃的什么东西掉在地面上几秒钟之内， 五秒钟 不能、 对， 不能再吃，或者你在月球上你只能看到中国的长城。这算不算谣言呢？ 真是，这是一个好问题。那如果说去追究翻历史旧账的话，我估计这个大家都得小心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抓的都是什么类型的谣言， 是 所谓的对社会秩序可能会造成马上明确而且及时的危险，大家就抓你。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难点在哪儿？你可能抓的人我自己也分辨不出，这到底是谣言还是说我对事实情况不太清楚，就这个界限在哪儿，很容易就出错。我们看到网上呢有很多的新闻，在发生在8月29号的时候，扬子晚报就登了一篇新闻，说是湖北武当山特区公安局通报呢，在上个月21号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三个人死亡。有一个姓薛的人，他就故意编造说武当山殡仪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等虚假信息，并在网上搜索还伪造事故照片，发布在论坛和贴吧上，把他抓了。结果呢是给了他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还有第二天在30号，安徽有一个县的公安局就道歉了，他们因为呢之前这个局里面是因为造谣抓了一名呢，是把一起车祸死亡人数10人说成16人的网友，后来发现是抓错了，他们就这个道歉。说呢湖北武当山公安局在这个我们刚才讲那个新闻又是把车祸人数给说错了、结果你看基本上都是因为非常人命关天的事才会给你抓。 以前很多人喜欢把微博当成这个爆料的这个平台，或者说哎，我今天比如说看到路上出了一个什么事儿了啊，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上班路上看到哪出车祸了，哎，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这个扩散那条新闻，我就把它抛上去了。那我也许没看得那么仔细，我看到好像有3个人受伤，其实是只有1个人受伤，2个人受伤，或者我看到有3个人倒在地上，我以为3个人死了，那我就写了可能死亡3个人，结果实际上可能3个人当中有2个人救活了。哎，因为这个呢，你竟然也落入了这个所谓传谣者的这个领域哈，所以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在安徽的这个公安局啊，因为 把死亡人数报错，竟然抓了一个网友之后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那当然了，这个有一点不同是这个公安局的这个微博上面他最后是道歉了。 是， 当然这个道歉也是赢得很多掌声，但是问题就在于刚才我们提出那个疑问，你怎么样去区别他到底是谣言还是说我只是对目前的情况掌握不全面，所以导致无意之间说了一些谎话，还是故意的蓄意的去制造谣言。佩芬，你觉不觉得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无意之间就会加入这个传谣的战团当中？ 如果你要把它定义传谣，谣言是一种可能，我们去觉得它是一个犯罪，犯罪很重要，你的动机是什么。那如果你像刚刚这个数字上，如果说有时候我们在编新闻，有时候数字上真的一时手快，你真的就不小心，那可是你的动机是因为真的不小心破错打错字，还是因为你真的想要去制造这个谣言嘛？ 对。 那刚刚翻出谣言，因为我们自己在聊说前几天刚好就是台湾的台风嘛，那我不小心也变成散播谣言的人。 为什么呢？ 其实但我当然觉得我没有那个动机，因为前两天就是上礼拜吧，然后台风的谣就是在脸书上面就传了一张照片，就是在讲说因为通常我们如果台风到一个级别，然后我们不是会停止上班上课， 对对对。 可是那一天的那个照片截图就是一个电视台写的停止下班下课，大家就开始笑，就是哇，还不准人下班下，难怪我现在还留在办公室下不了班，就开始，而且这是 TVBS 就很， 他是 那照片上面。然后大家我就看，哎，这很好，因为真的蛮好玩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就转了，然后很多在脸书上很多转，就隔天开始呢，就 TVBS 就发了声明，因为很清楚，如果你仔细看那张照片，它其实不是 TVBS，它是 TV135。跟它连起来的感觉很像 TVBS TV 三五是， 它就是恶搞的， 它是恶搞的 嘛，就恶搞。其实那张图是修过的 哦， 可是很多的网友在不自己，包括我自己，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好玩，所以就把它散播了。 对，那当然脸书上没有警察。 可是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去抓你，或者是说 TVBS 是不是把所有的这批人都告了？ 告上法庭 不是？所以我说有时候这个谣言就可能也许是两边不同的一个气氛。在台湾你说没有谣言，有啊，就像说之前很有名的便当文事件，就在菲律宾渔船这个事情，不是那时候还闹得很大，说什么有个这种菲律宾不卖便当，对 对。 后来才发现这是网友就是去捏造这样的事情。 对， 那后来当然是也就是虽然有被警察就抓了起来调查，但是也没有真的就是重判他，可能是一个警告意味。所以其实你发现在台湾这种谣言一直都有，因为只要有网络，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 TVBS 这个事情，好，我的理解不像是一个谣言，像是一个戏仿。就是大家可能出于一种这个娱乐的目的去把它修改一下，然后达到一个娱乐的效果。我觉得这个 TVBS 恐怕它也，你要有一个有幽默感的主管的话，也可以理解网友的这种精神。 你要看大家在传的那时候下面的这些评论，他对的不是说只是说好笑，也许我们传都觉得好笑，可是很多人可能会直接觉得你这种太新闻不专业，就你这个台是在做什么的，他已经对他整个的企业造成一个形象 上的打击。我想更有幽默感应该是台湾一个主播把不瓜瓜念成薄西瓜吧，像这个从谣言角度， 是我学长。 如果他还是领导人在位的话，他是对领导人不敬啊！你要想，这要是在新闻联播发生，估计第二天这主播就下课了。当然，后来证明也是一时口误。所以你说专业的从业人员都没有办法控制你的一些失误的话，你何况普通人网民，他如果不是专门从事去调查去刑侦去做一些甄别工作的话，确实难保他的这个准确性。但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谣言，它有一个特点什么呢？谣言一定也是适者生存的，它必须是适合 你 当时的土壤和气氛。所以谣言就有人总结，他说有几个规律哈，就比如说它一定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在意料之外， 不然的话没对。 对，你想想， 可以理解。 然后他们也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顺势而生。 哇， 还有特点，简洁具体，让人念念不忘。所以通常传得开的谣言，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狡猾无比，难以佐证。 哈，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是真的是存心传谣的人，你首先从动机上，你会想他们为什么要传谣？传谣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吗？然后我就想，可能你说现在的人都活在微博的世界里，全部都是碎片式的信息。他发微博的时候呢，一定是期待有人去回应他， 对， 转发也好，评论也好，是不是？你觉得自己有存在感？ 是。 所以呢，他们就分析啊，说那种喜欢传谣的人， 上次咱们是连线秋意吧，说你基本上一年发多少条微博的人就是无业的。哎，所以他的世界 秋意先生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啊，他说你如果你每天发超过两条微博的话，你基本上这个人属于有问题。 对，他说有问题。你看你活在微博的世界里呢，所以呢你在微博的世界获得认同可能是你这个活在世上唯一能够让你坚持下去的理由，就让你获得有认同感嘛。嗯，你转发数量，所以谣言它如果是一旦抓住你的心理的特征，它这么去设计的话，我可能在现实世界里我没什么好工作，我这个社会地位也不高，我唯一能够获得存在感和这个地位的就是在网络世界里，大家的转发就证明对我的认同，我觉得活得值了。另外一个呢，你看很多的谣言是针对名人的，甚至是针对我们小的时候的偶像的，像雷锋狼牙山五壮士，你去所谓的诋毁他们，这是一个什么心理呢？很多都是名人，他呢就想把名人就各种羡慕嫉妒恨要把你拉下神坛，所谓的挑战权威，心里可能有一种叛逆感。 哎，但是哈，这个话说回来，可能有的人觉得有一种挑战叛逆感，但是有的就是较真儿， 是吗？ 我就是比如说这个雷锋的这个照片，雷锋的这个照片，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光线啊，从摄影的技术角度啊，或者从当时的这个可能性啊，为什么雷锋每次做好事的时候都是有人在拍照？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它是合理的假设， 对， 对不对？那你刚才说到，我们今天把很多事情都混在一起，都称之为谣言。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些传统意义让我们叫它谣言，有一些呢是戏仿，对不对？戏仿，有一些呢是错误，就是它这是无意的这个过失，比如像这个新闻上面它口误，或者说就打错一个字，这种它不是谣言，它不具备谣言的特征。谣言首先你得有这个动机，首先而且你还要造成这个后果。那对于有一些这个失误来说，它不具备这个动机，而对于一些戏仿来说呢，它又不具备这个后果。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大而化之哈，在微博上人人自危，说啊你这个小心啊，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不真的，你可能变成一个传谣的一个这个参与者。但是其实大家仔细一想，不是所有不真实的信息都可以归到谣言的这一类的，你必须得区别，有第一你存不存在这个恶意的动机，第二你有没有造成所谓的这个即时或者说一个严重的明确的一个后果。好，这个其实里面是非常有讲究的。因此咱们今天这个在讨论谣言的时候，得仔细想想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谣言。好，我们接下来连线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教授。好，这个请专家从专业的角度，从法律或者说从特别是在中国在这个言论环境底下，我当前这个轰轰烈烈的打击网络谣言的这个运动，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休息一下，三立化新闻我们接着继续。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联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到来自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教授。好，来谈一谈在今天这个微博上面或者说整个网络环境当中打击谣言哈，这样的一个新的最新的行动对于我们的生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很多的执法部门也以这个寻衅滋事或者说以这样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罪名去拘捕了行政拘留了不少的所谓的传谣者。这样的做法到底有没有法律的依据，它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意见。 你现在是这个在惩罚网络谣言啊，固然是只是针对谣言是吧，但是呢谣言和真相往往是不可分的，尤其是在言论不自由的国家，你怎么知道什么是谣言什么是真相呢？你一定要有一个自由言论的环境，大家才能去判断，对不对？刚刚我看到什么就是那个污染的这种什么用高压棒去埋到地下，那么在山东呢也是打击谣言，但问题是关于这个消息什么新华社以前都已经引用过，它至少是部分真实。那你现在如果说就是说你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去打击压制，那你不把其他很多真实的言论也给压制下来了嘛，所以从效果上来看它就是这么回事。 嗯，那您觉得这样的这个做法它是不是已经在产生一个寒蝉的效应？ 我认为它在一时间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效应比如说大 V 可能就因为薛蛮子被抓什么的 比较害怕啊，讲话呢有所收啊，但我觉得也不要过分的去夸大它的效果。我认为它除了就是造成人们心中的一种这个愤懑啊、不服啊，有这些感觉之外，应该说至少长期来讲，不会对网络环境有这个过多的影响，等于是让自己的形象失分，别的后果也没有太多。因为毕竟中国这个变化已经很大，是吧？改革30年来，这个我想最大的一个进步呢，就是明智宜开啊。当然这句话可能有点乐观。这个还在这个领域，就关于这思想领域、言论领域，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毕竟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愿意再回到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啊。 嗯， 尤其是在网络这种传播，这个非常这个迅速，是吧？成本也很低，这种情况下啊，这真理是封杀不住的。 嗯， 所以人为的通过这种，用维稳的力量去这个压制言论，我认为不会长久。 那可能普通的网民对于秦火火，或者说对于薛蛮子他本身他的过往的一些这个言论，也可能持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有的人确实有一个理解，微博上确实这个不真实的信息会比较的多。您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是说，在保证言论自由的一个情况下，又能够说去减少或者说过滤掉这样的谣言？ 就是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实践当中呢是不可能的啊，危险性非常之大。因为任何权利都可能被滥用，不存在有一种权利说他只会做好事不会做坏事啊，他做的事都是合法的，不会做违法的事情，不会利用所谓的去保护真相啊、清除谣言，来压制真相，来制造谣言，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这么纯洁的这个善良的权，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啊，在中国更不存在。权力总是会被滥用，而要消除谣言的一个基本条件，就必须是有言论自由的环境。而一般来说，这种自由言论的环境就足以清除谣言啊。比如说秦火火啊，你说他造谣，雷锋不是那样的。那就请你把真实的雷锋给拿出来，对不对？那事实上我觉得，就以他的这个言论其实没什么新的，以前就有人说过关于雷锋什么是真实的雷锋，这是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争议的话题，就是存在争议的话题。我认为他也没有完全说错，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去打击压制他的言论，就尤其涉嫌公权滥用，而且效果也很不好。与其如此官方可以出版一个这个真实雷锋，你可以让历史学家去专门研究雷锋，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雷锋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也许不像秦火火说的那么坏，但恐怕也不会像官方说的那么好。但总而言之，这个过程必须是在一个自由辩论、自由争论的环境之下啊，而不是通过这个把他给抓起来，这能顶什么？是不是？我现在还不知道雷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实话，其实官方的这种行动啊，包括对薛蛮子的这种行动，都有意无意的可能去扩大谣言。因为在此之前，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秦火火，我也不知道薛蛮子，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伤害，是吧？我其实还是比较关注网络的，但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知道，可见恐怕很多其他的人也都不知道，也都没有受到他那些有害言论的影响。那有什么必要去抓捕他们？你这样一抓捕，而且新闻联播高调的去宣布啊，反而是替他们做了广告，不是吗？ 那您怎么看最近的这个网络反腐？好，昨天有看到有一个新闻说，中纪委跟这个监察部联合开了一个网站，说鼓励大家去进行网络的举报，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很大力的打击谣言。所以这两个您怎么样看这个信号？是矛盾的信号吗？ 我觉得是有点矛盾。因为这会不会是就是我们经常讲引蛇出洞啊？毛泽东以前不是有过一个阳谋嘛，让知识分子出来批评政府，百花齐放，这个百鸟争鸣啊。那结果一批评以后，这都打成右派， 那现在是不是又要这个搞实名举报？因为我们知道刘虎刚刚被抓啊，刘虎无非就是被抓的原因不知道，但人们估计是他实名举报了那个工商局的副局长。 嗯 啊，那么如果说实名举报会被抓，那你现在又开通了一个实名举报，是吧？那这不是这个等于是这个又是在引蛇出洞还是干什么，是吧？所以这个实名举报开通这个平台是件好事儿，但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是不利于实名举报啊。所以对网络谣言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压制，最后的后果是吧，就是纵容贪官，就让他们肆无忌惮啊，没有人敢举报我了，是吧？我有多少套房子，买多少块表，有多少存款，没有人可以来质疑我啊。那么这样对中国反腐有什么好处呢？ 最近很多地方的这个公安都是以这个行政拘留的手段，或者说涉嫌寻衅滋事这样的这个理由哈，去拘捕这样所谓网络造谣的人。您觉得这个法律适用上有任何的问题吗？ 我认为是有问题。比如说这个寻衅滋事是吧？本来在刑法里面就作为一个所谓的口袋罪，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啊，很容易被扩大化。尤其是用到网络上面，因为我仔细看了这个刑法规定的这个法条，刑法规定法条包括最高法院啊，有没有检察院我不确定，在今年五月份做的一个解释，都没有把寻衅滋事扩大到这个网络的场所，因为它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公共场所，但这种公共场所就我们通常理解都是这种物质上的实体的场所。那比如说天安门广场是公共场所啊，你很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那可能是构成寻衅滋事啊，或者在哪里集中啊，或者起哄，那它可能会造成寻衅滋事。 嗯， 那网络上有什么寻衅滋事呢？对不对？网络的声音本来就是很多元的啊。 嗯， 那么什么东西都构成寻衅滋事的话，那么网络言论哪里还有什么自由空间呢？对吧？所以寻衅滋事这样的罪名是不能被适用于这个网络这样的虚拟空间。 嗯嗯。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这个造谣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所打击的那些什么谣言，其实对他的这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扩大化，极大的夸张了。 啊、嗯。 我们讲这个对言论自由不是不能进行惩罚，但是这个世界各国通用的一条宪法原则是必须产生清楚和现存的危害。就这个危害不是说这个针对某些历史事实啊，或者针对某个未来这个不确定的时间会产生一种很模糊的后果，而是这种后果必须是马上的啊，马上就要发生的，很严重的，很清楚的。而现在我们看到都不存在，你像那个什么狼牙山五壮士，这纯粹就是一个历史故事，本身可能就有很大的虚构成分，这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一起谣言，啊，那么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谣言去否定它，有的是有点可能有点过火，啊，但是呢，这都是属于自由言论的范畴，对不对？你说狼牙山五壮士。啊，这个故事到底是否真实，啊，不会给我们现在的生存造成任何直接和严重的后果，啊， 嗯， 如果说你把这一类关于这个历史史实的争议也当作是造谣的话，那么这个所谓打引号的这个谣言的概念必然会被扩大化，乃至就是在河北有个女子，她只是上网问了一句某地好像发生血案，有人知道真相吗？这句话就被当作是在传播谣言，要被行政拘留。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的一个访问。好，张教授最后提到了这个河北女子的这个事件，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是在9月1号在河北省清河县，好，这个地方离北京不太远，有一个女子在网上发帖，这还不是在微博，她听说某某地啊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就被行政拘留了。好，这个你就是不能，不仅仅是不可以说，连问都 不可以问，不能问，不能想哈，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然后刚才张教授也提到，包括狼牙山五壮士的这个事情，是广州的一名网友哈，在这个网上发帖指出呢，这个狼牙山五壮士啊，这个史实就存在着一些他认为是虚假的成分，有一点类似于之前有不少人去质疑雷锋的这个经历哈，结果又被刑拘了。 嗯， 所以呢，你会让人觉得很奇怪，你说狼牙山五壮士这个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事情，这个为什么就跟今天哈这个谣言，所谓的这个谣言，即使他真的是说了一个不真实的事情，跟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嗯，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事情还是有一个共同点，它一个是希望声音归一， 嗯， 就是你不要有这么多的杂音，也不要看起来像是怀疑，但其实是在质疑。就包括河北那个女子， 啊、对， 问起来好像哎有没有人知道，但是官方理解就是说。你的下意识就是你所看到都不是真相，真相呢在少数人的手里、 嗯、 但是关键就是如果在大家没有看到事实真相的时候，官方发布出来的真相能不能经得起大家的质疑，能不能经得起这个监督、嗯、够不够充分， 是 这是个问题。 刚才 第二个， 张教授提到一点很重要，他说这个雷锋啊、嗯、如果说你说这个污蔑雷锋是不对的，那就大家把雷锋的故事拿出来讲讲清楚嘛。 是啊，所以你看雷锋和狼牙山五壮士另外一个共同点、 啊、 包括张海迪之前质疑他的国籍嘛、 啊、 就是意识形态化、 啊、 你不能质疑大家从小的被树立起来的精神上的偶像、 啊、 一旦是偶像的这个事迹被污蔑、 嗯、 大家的信仰何在。 嗯，就像这个我一直要说的这个故事，这个少先队哈，少先队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个算是真的吗？ 嗯， 或者说这个也算是，如果说我有一天我质疑说这个少先队的红领巾它可能就是染料染的，真不是人血，真不是染血染的，那这个的话算是什么呢？ 最近打药的这个感觉、嗯、让我觉得跟台我来自台湾这样的一个比较，我觉得打对付谣言是一定要，因为谣言可能会造成很严重后果，可是需要的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可能更健全的法治、 啊、 就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在网络上很自由，我们去发表每一个，我会担心，我会担心干嘛，我会碰触到那个法律，因为你可以、啊、不可以 台湾在网上发帖的话，什么样的发帖会被抓？ 例如说你造成人身攻击 啊， 对，污蔑人，这样很明确的、 嗯、 知道，那而且会要有人提告， 一定要有人告才可以。 对，那但可是像便当文这个部分，那可能是他真的已经造成一个社会 国际影响 形象的问题、 嗯、 可能就会有检察官来主动侦办、 嗯、 可一般来说，因为你有一个就是谣言去污蔑到的一个对象、 嗯、 所以那个对象会提告，那才会变成是一个、 嗯、 可能变成一个法律案件、 嗯、 我刚刚说的一个重点就是，可能现在在就是最近在中国大陆这个气氛上、 嗯、 大家怕的倒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造谣，你法就是付出法律的一个责任，这是很正常的事、 嗯、 可是中间的这个手段，就是如果你定义我这说出去，我到底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谣言？我可能只是一个问，可能我只是有个疑问，我这么丢出来，我问一下大家，或者是我真的就是因为笔误，那可是我可能还到不到法律那个境界，我可能就被抓去、 嗯、 就关个五天干嘛？ 是， 我觉得大家怕的是一个就中间这个处理方式的一个手段，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谣言的一个散布，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讲谣言，就是我们去散布谣言这个，可是散布谣言也要有这些就是群众的，所以应该是跟整个社会气氛是有 得有人信才行， 对、嗯、所以应该是整体的一个社会气氛、嗯、如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共资讯平台，就是大家都很资讯很透明的， 是 很容易被证实是谣言的，我相信就不会， 谣言只有在阴暗的地方才会产生。好，那咱们现在采取的一个手段不是说让更多的阳光照进来，而是把这个阴暗的地方呢、嗯、再给它包上一层这个塑料薄膜哈，假装看不见。好，休息会儿，三点换新闻，咱们今天关注谣言，休息会儿。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点化新闻，我是朱云欣，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最近有一个非常古典的词汇，好，一句话成为了网络的流行语，子产不毁乡校。哎，这句话呢，我估计好，大多数人一听还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出自这个左传，说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子产他认为这个乡人聚事议政的这个场所不应该遭到毁弃，那理由就是因为你要给这个 人民啊，要给大家发表言论、发表意见的这个空间。他具体说的是：其所善者，物则行之；其所恶者，物则改之，是物失也。子产呢，就把这个乡校啊，我们今天理解为就是这个乡里面的一个议事厅啊，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正式的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呢，注意。根据来自公众的意见，就是所谓来自民意来调整自己政策的和行为。那这一条子产不毁乡校的一直作为古往今来是对于为政者的这么一个告诫。为什么这句话开始流行了呢？不是因为咱们这个古典文化又复兴了，而是因为广州公安的这个微博在9月1号的时候发出了这么一条微博，说谣言必须打击，需依法严防扩大化。哎，很押韵哈。他就引用了这个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最后一句我觉得恐怕比子产不毁乡校要更加大家要能够耳熟能详一点，叫做人人道路以目，噤若寒蝉才是噩梦。哎，道路以目这四个字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更大的直观的感受。但是啊，广州公安好，大家别看这个很多地方的公安在忙着抓造谣者，广州公安说了这么一句话，哎，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厉害，结果第二天这句话就被删掉了， 满屏喝彩。但是微博据说坚持不到三个小时，在前天凌晨的时候被删除了。并且呢，是根据微博这个谭仁伟他的消息呢说，那条子产不毁乡校的微博作者是广州公安局的公共关系处的副处长，他名叫张胜春。因为发布这条微博被停止检查，而且呢是当晚的这个账号的密码就被更改了。但是呢， 这个让人感觉很扼腕哈。 有人觉得索性薪火相传 啊。 在昨天上午，广东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的微博继续挺身而出，以开网纳谏为口号，主动解释什么是子产不毁乡校。他说呢，子产把乡校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正式的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 哎，这句话哈已经成为了网友接力的一个话题。我昨天晚上注意到这个中央台的一个气象的主播，好，宋英杰先生还专门练字一幅，这个练字的内容就是子产不毁乡校， 在微博上吗？ 对，哎，这个字写的不错。 好，那但是在天气预报之前的新闻联播，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三在刚刚讲完薛蛮子被拘留的事儿，第二天新闻联播盯上他了，用了1/10新闻联播的时间来报道，并且有人说是激化，中间讲的很多细节，怎么样，这个曼依女士亲口讲述他们性交易的细节，比如说欠款啊，各种细节。于是网上就有人去感叹，他说啊，这样的新闻报道确实让家长没法接受。你说个别违法犯罪，尤其是涉及性啊，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报道呢，口无遮拦，极力的渲染细节，不顾隐私和良俗，好像恨不得提起受众的耳朵灌输那些事儿。 是在以香港的这个规律的话，这个晚上7点钟以后、6点钟以后，其实都属于 family 新闻联播，应该打上 family hour， 在家长的监督之下， 对，要打上一个 PG-13的这个标签，在家长指引下观看。 没错，你看， 据说有很多家长在看了这个新闻联播之后，有这样的反馈，说小朋友就问：“哎，妈妈，什么是聚众淫乱？” 哎， 让很多家长非常的哑然。 说一个人在超市里面就听到一个对话，两个家庭妇女一起在超市买菜，一个阿姨就说：“最近新闻联播说薛蛮子嫖娼了、啊，儿子问我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回答呢？”另外一个听了特别生气的说：“你居然让你儿子看新闻联播，他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这句话要当心，你这句话没有来源，很有可能是一个谣言。 其实我觉得最近在就是对于这些打就是所谓打谣言这种东西，其实应该说要非常谨慎，因为在中国大陆，其实，在官跟民之间的互信，其实已经不是这么的。那如果你在打谣这些处理上过度的话，其实你说你难道你会让大家趋于统一，或是大家会相 会让大家怕， 反而且会让大家这个距离越来越多。你看一下微博，最近也是就在这个就所谓的打击谣言这些动作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用一种戏虐。就可能有人在调侃新闻联播，那难道就是开始在哭守这些主播的照片，说哎，我们刚刚讲的假话什么的，对，那怎么办？对，那也有一些人就觉得，那官方就你们难道都是真话？就你发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反而拉大了 官跟民之间的距离，而且你要有点相信，就是谣言，刚刚其实教授也提到谣言跟言论自由之间，我相信大多数人争取的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空间，而不是争取能够我来制造谣言的空间。可是你在处理这些中间的这个空间，你去定义谣言，你很可能会就是可能也许在 你如果去设限的话，一定会有滥用权利的。 而且你发现在什么，刚刚其实我们开始提到，你在某一些地方缺少或是特别不相信某一种东西的谣言会特别容易传播。 对， 就像说今天我刚刚看就台湾的报纸又报了一条，可是我现在这两天内地的就是有一个网民就为了一个勒索一个江苏的一个官员，他就去上网就传播说这个江苏官员去嫖娼，然后后来就当然被查，就证明是一个假的事情。那可是你说这些事情通常例如说官员贪污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些事情特别容易传播，为什么呢？ 大家相信、 那个、 愿意相信， 对，愿意相信，为什么呢？还有其实最近因为大家就是有个打币的一个气氛，就希望大家能够有改革，能够整肃这个就是风气。那在这时候大家也会有质疑说，如果你在这些打就是所谓的限缩这种言论的一个自由度的时候，那是不是会影响到打币？我举个例子好，就我当年就是在台湾做政论节目的时候嘛，那时候高雄捷运刚开始那时候嘛，也是其实有一些的一些就可能冒头冒出来，就可能有一些问题在里面。那你作为一个节目，你可能有一些线索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提出质疑，那我们就会去。可是刚开始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冒出线头，它资料并不是这么多， 没错， 我们可能慢慢去 你要发展出来。 我非常记得我们前一天，因为所有节目都没有人谈过高捷案，那我们开始第一天谈了之后，隔天呢，当时那时候高雄就是前的高雄市长谢长廷，那时候是行政院长，他的发言人居然隔天开一个记者会，然后再讲是某个政论节目，就开始讲里面的数字什么什么什么都错的。就后来我的老板就非常紧张， 数字是有问题 的 吗？ 叫我去把那个源带去调出来，他们是怎么听的。 嗯， 那或许说真的，你说有没有问题？不知道，因为当下他这么讲，你也没办法证实他是不是对的嘛。那后来当然就整个事情出来，是确实是有弊案存在。所以我刚刚说的意思是说，你可能因为你打这么一件事， 因为你的小节我来打你，导致你整个大事不敢报， 然后结果被抓了，你再也不敢讲了，可能你会放过可能背后的十件事情。所以它就是一个气氛。所以我说在打药的时候定义跟你怎么样的去执行的这个手段，对，可能在这个东西都要非常小心。 还有一点哈，他现在打击着，你会联想到之前官方的一些所谓的谣言， 比如说 你怎么去打呢？ 大家很容易联想到的博案刚审完，那当初这个重庆市的官方微博说王立军副市长这个休假式治疗， 还有当时刘铁男、 这个算不算微博？ 刘铁男能源局，你看刘铁男一爆出事件，能源局立刻说否认，根本没有这个事情的存在，说是造谣。 对， 可事后证明你确实 是能源局造的谣， 所以能源局你因为应该追究他们当时出来辟谣的人。 那包括邓飞，好，这个最近跟山东环境厅这个杠上的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呢，如果咱们假设哈，这件事情真的是邓飞理亏，这件事情不存在，那么谁有责任呢？新华网是不是要担上责任？新华网在今年的二月份，好，这篇文章现在还在新华网上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就质疑说这个美丽中国哈，应该要有人这个来追责。他说这个连日来山东等地企业将污水用高压水井压制地下质污染的消息备受关注，可时至今日，除媒体和社会人士猛批企业无良之外，竟不见相关部门的任何回应。哎，一个正常语文水平的人读到这句话的你的一个理解就是，他假设这个前提是成立的，假设这个事情是存在的，还对这个监管的企业痛批一通。那如果说哈，现在这个山东的这个环保厅，他这个要求邓飞作为一个记者道歉的话，那他要不要求新华社也道歉一下？ 确实非常非常多值得联想的地方。你包括打击薛蛮子，你说薛蛮子可能给人的印象现在是处处不忘批评政府，一个所谓的意见领袖。他呢成为官方打击网络谣言，特别是大 V 传谣一个手把，一个第一个靶子。大家就会联想你上海法官抱团嫖娼案件，为什么新闻联播你从来不高调的传播？第二个，之前雷政富、伊俊清、刘铁男这样的高官合法性生活之外的丑闻，为什么又没有成为央视新闻报道一个重点？这很多的疑问存在，很多的事件联想起来更让人觉得所谓的选择性执法了。 是这个咱们国家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制作瓷器的这个传统哈，咱们历史上一直有官窑和私窑或者说民窑的这个区别，通常的这个官窑的优势地位比较大哈，而且这个官窑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艺，就是他这个挑选一部分自己喜欢的，剩下那一部分呢就当场就砸回，当作没有发生过一样。 好吧， 好，这个是咱们今天三六话新闻关注到的谣言。那另外一则新闻呢，在上海哈，从今天哎，我发现很多新的政策都是从9月1号，不知道跟开学有没有关系。上海站哈，火车站从9月1号开始呢要这个查票了哈，查票，这个查票呢是有后果的。如果说你这个逃票，在火车站逃票的话呢，你将会除了罚缴 50% 的票款之外，你的这个逃票的记录还将被反馈给个人的诚信管理机构，将来哎，这个严重了，在银行贷款也要受到影响了。之前呢，这个上海一直有爆出来说这个地铁逃票的现象非常严重啊，不少的人就是比如说钻过去啊，跨过去啊，绕过去啊，各种的方式。那地铁先是严查票，现在火车也要严格的查票了，你不可以持不管是过期的还是提前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对的这个票进站，如果被查到了的话，后果非常严重。这么一个严厉的手段哈，您会觉得它会产生什么潜在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了，马上回来接听。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上海站今天早高峰预百人逃票哈，这100多人就有一点麻烦了。除了呢要交50%的这个票款的罚款哈，当然我相信是要补票，所以说呢，你等于说花了一倍半的这个价钱买了原来的这张火车票。同时呢，你的这一次逃票的不光彩的行为还将计入个人的诚信的管理机构，将来直接影响银行贷款。这个我相信现在很多人买房啊，他会需要借助到这个银行贷款的帮助，但是哎，小小的一张火车票可能100块钱、200块钱，将来可能10万、20万、100万、200万的这个贷款就贷不到了，这个真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啊。那当然有人也说这个可能还不太至于，你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导致这个在买票进站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呢，这个诚信记录很难修改，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哈，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嗯，好，来自上海的朋友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吴先生，这个您怎么样看上海这个严厉的手段哈，把这个个人诚信档案跟逃票挂钩？ 嗯，我感觉这个情况跟政府的诚信缺失来相比的话，有点小题大做。 跟政府的诚信缺失，这个怎么说？ 他们的诚信缺失更厉害、更严重，但是呢，好像没受到谴责。 政府不需要贷款。 对对对，不，这个事情好像政府这个来管这个事情有点小题大做。因为什么呢？据我们所知，现在发生这种比如说类似像逃票这样的现象的话，一般都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和一些权利受到公权力损害的，那包括这个收入分配不公，那导致了这些那个经济上面状况不好。一般来说，你说这些贪官啊，这些腐败分子，他们会逃票吗？ 他们也不坐火车呀， 逃票， 人家包车。 哎。 嗯，我说他们可能不需要坐火车。 哎，对对对对，他们可以这更豪华的，对吧？那个一些享受，是吧？那我们认为这个好像题目，这个这作为这个政府这个举措，可能他还有其他的那些目的。 嗯， 其他的目的，好，这个是上海的吴先生觉得， 这个又引发他联想了，觉得跟政府的不诚信相比呢，这么一点小恶、恐怕呢是太严厉了。 是， 将来的银行贷款也会受影响，这个不至于 这 么干。 听一下杨先生的意见，也是来自上海。杨先生您好，喂，杨先生。哎，您好。嗯，刚才这个吴先生说啊，他觉得这个有点小题大做了，您同意吗？ 我觉得没有小题大做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进入那个诚信那个体制里边的，因为这个其实虽然看上去是小事，但其实反映了一个